喂，大家好，又到每个礼拜二的仙人十二啦。咁啊，有我啦，仙人啦，夜奇啦，嗱，你自己介绍下佢有几个名嘅？ 系大家好啊，咁应该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嘅。咁我叫黄美，咁我系夜奇嘅朋友嚟嘅。咁今日希望多多指教啦。 和美啊，日文 和美，和 是和美，我叫和美， 和美， 和是 我意思， 平和嗰个和，美是美国个美， 哦，多指教，即系美丽个美， 系，但系个人美丽， 哦， 真咁啲， 讲嘢嘅咩？我唔会咁样诋毁自己 嘅，我谦虚，我谦虚， 人哋有自信先得噶嘛，系嘛？哇，我发觉依家咧，其即系我哋将个年龄层咧拉翻低， 我系年龄层担当，我系年龄层担当， 系啦，嗱，应用员我哋都要讲讲，系嘛？由于咧，你知下一集咧就我另外啊，你知我好多善信揾我做法事嘅、年尾， 系啊， 咁咧就 大维修啊嘛， 系啦，咁啊，通常我都要咩嘅？要呢、這个录播啦，下一集就真系唔可以做 live 啦，因为已经年28、29啦嘛。 嗰啲系最高峰旺。 唔系，即系我惊我同屋主发生血案啫。你仲走咗去做节目系嘛？你知好多 甩碌，你仲走咗去？ 系啦，有啲人你要改运染发啊，转运理发。咁我要做法事啊嘛，系嘛，即系 做法事， 系啦。咁咧就咁下一集咧就会录播噶啦。咁你会见可能见到我哋啲点解嗰啲衫一模一样嘅，因为系啦，我哋做完就会录噶啦。咁咁呢个礼拜位开始咯，有啲咩讲啊？我哋 咦，我哋会唔会预告啊？下一集会讲啲咩啊？ 我预告都得嘅。咁啊，下一集咧，挨年近晚啊，梗系唔好又撞鬼啊！即系大家利是啦，系咪？咁可能会讲下嗱，佢哋两个嗱，我哋比较成熟嘅人咧，年尾有啲咩禁忌啊？即系开年啊，有啲咩禁忌唔好做。咁啊，睇呢啲小朋友咧，喺我心目中啲小朋友咧，因为嗰个系我契女，佢哋又会点咧？屋企唔同乡下又会做啲咩咧？ 过年嘅时候有啲咩习俗之类嗰啲？ 系啦，即系唔好搵啲成熟得即系近乎啡色嘅咧，熟到嗰啲又唔好啦，嗰啲实枝噶嘛， 系 佢哋嗰辈会唔会仲会做呢啲嘢啊？ 秉承住嗰啲 传 统 系啦，叫做 traditional， 传统嘅嘢，咁我哋会讲下嘅下一集，咁我哋讲翻呢集先。 好， 哇！上个礼拜你两个都经历咗好多嘢，真系。 哇，系啊， 真系估佢唔到啊！ 上一集都有，我都有预告定系会讲噶啦，而家讲 系，讲少少啦吓。嗱，以下内容咧不涉及迷信，系咪先？如果我哋纯粹将个经历讲出嚟嘅啫，我唔系叫你话人人都会咁嘅。 系啦，咁我自己本身我都即系戴定个头盔离身咗先，就系我唔系一个迷信嘅人嚟嘅。 系 件事发生嘅时候，其实我都系抱住一个科学嘅态度，就系我觉得自己工作压力大啦。跟住又好可能即係好多事发生搞到自己唔够瞓啊唔开心啫。咁真係冇諗过係会关于嗰啲灵异嘅事嘅。咁试完就係、是、即係好多谢啦，好多谢你啦，即係搵我去做呢个节目啦。咁咁啱你就嗰件事发生咗，其实我真係柴娃娃上去想凑下热闹同埋睇下係做緊啲咩嘅。咁就无意中就我哋同行有一个朋友就问咗一样嘢，就啊我哋两个有冇啊，咁嗰位朋友就冇啦。咁然之后就就我就被确认咗系有嘅，咁系有一个一对母子，就一个小朋友，但我唔知几多岁嘅。咁其实当日你去做完之后系唔够时间做我嗰个 case， 即系我嗰个情我个案，咁就变咗要之后啱啱嗰个星期四2月1日嘅时候做嘅，咁就再。back up 下讲下就系佢咧就系同我一起去嘅，咁因为佢原本就系陪我去，其实佢都冇谂过自己会有呢啲嘅，咁但系就唔知系缘分定咩啦，咁佢都 check 到系有啦。咁我嗰单就系、是、点讲咧？总之系。真系唔为意地发生咗，咁之后就check 咗出嚟咁样，咁好彩地一样嘢系佢都系要求啲好少嘅嘢，然之后佢都好肯走咯。 系啦。喂，你嗰摊咧发现咗咧，原来灵界啲拗烂脚。 我又听咗好多都系会拗嘢嘅，即系十单有十二单都系拗嘢嘅。我听到嗰啲可能好细埃，但我有都会有听过，即系个比率啦，八成入边都拗嘢嘅。咁剩低两成真系冤亲债主嘅，因为以前啊、我有个以前嘅有个朋友啦，佢真系冤亲债主嗰类嘅，系啦，咁就好唔好彩地。就遇上咁，你想我而家讲佢嗰单啦，定我自己嗰单先？ 你嗰单先啦。 我嗰单系因为我自己有问题嘅时候，我一直都唔觉啦。咁查咗有呢件事发生，你会开始谂翻之前啲嘢噶嘛？咁就发觉就由九月底开始，其实自己个工作嘅表现同埋个情绪，所有嘢都好似心电图咁样不停咁起伏得好紧要。咁一直都唔觉得咩啦，咁去到嗰个地方问咗，其实喺问之前咧，有位师兄问我嘅，你会唔会同啲同事觉得冇咁夹啊？好似硬系有人针对你啊，即系我哋识嗰位师兄啦。咁我嗰刻其实我唔为意嘅，其实佢俾咗好多线索噶啦，好多 tips， 但我嗰刻我不一顿啦，唔系啊，咁我觉得可能我做嘢唔好咧。 佢唔想做嫁娘啊嘛，因为 我唔知啊，你知我夺噶嘛呢啲嘢都系啦，咁我就吓唔系啊，都系咁上下啦，唔系特别黑啫咁样。咁之后我哋个共同朋友问嘅时候，我就真系呆咗嘅。咁当下我亦都有问过阿师兄，就系、是、因为我突然间联想到我一件事发生啦。咁大概两年前，我翻屋企，因为我自己住紧个屋村嗰栋楼咧，对面嗰栋楼咧就成日发生一啲自杀个案嘅，包括空中飞人啊之类，大家谂到嘅嘢啦。咁我翻去嘅时候，我就抄小路，就要经过嗰条路垃圾房，之后嗰条路，然之后我先可以翻屋企嘅。我走嘅时候，我习惯性。我会带住个耳塞听歌或听收音机，跟住我就会行路嘅。突然间眼角见到有件，以为有条白布飞咗落嚟啊，跟住睇定啲系有头发嘅，即系人啦、啊。咁但系你会谂，因为我慢行啊嘛，我唔知点解唔惊。咁因为后屘一路行嗰两秒钟喺度谂，点解冇声嘅？人咁高跌落嚟，你隔住个耳塞，佢都会系砰一声噶嘛，好巨响噶嘛， 系 冇声嘅。咁我一秒钟就梗系谂到系嗰样嘢啦，因为有经验啊嘛。咁啊急急脚走，持续咗大概两个星期，到第二个星期，我好记得系应该礼拜五嘅。咁我通常六点钟收工，翻到屋企系七点半嗰啲时间就会到楼下，都系嗰啲时间发生。咁我要讲下就系由嗰一日即系。开始连续两个星期，我每日行过，佢都会问，佢都会做一个咁样嘅动作，就是、飞落嚟啦。我好记得佢趴喺度嘅，我就会突然间有把声咁入咗脑，就同我讲，把声系咁嘅，小姐而家几多点啊？系冇起伏噶，平噶， 即系啲电脑声咁。 系啦，就系、是、平时你听到嗰啲录音嗰啲咧，打去热线嗰啲录音嗰啲声，都可能有起伏过佢。咁。我经验话俾我知，唔好应佢就得噶啦，因为我冇望佢啊嘛。咁我觉得唔应佢就冇问题啦。咁去到第二个礼拜嘅礼拜五啦，好记得系，唔知系点解，即系无名火起，因为成日咁样俾人烦，好烦躁咧。咁嗰时又系嗰啲年青嗰啲心火盛啦。我就应该呢一世人做错最错嘅其中一个决定，我唔应该应佢。我应咗佢一句。你走啦，我帮唔到你噶。然之后我一支箭就跑咗翻。 我记得你同我讲，你好似话佢系同你讲话，我知道你听到系嘛？ 系啦，系啊，我呢个 skip 咗，咁啊真系太耐啦。去到有一日，第二就系、是、第二个礼拜五，当我答佢之前，佢又系问咗我成个对话系咁嘅。小姐而家几多点？我继续行，唔理佢。我慢行啦，我照翻平时嘅步速啦。佢讲咗一句：我知道你听到我噶。哇！嗰下真系觉得佢挑衅紧我，我就无名火气啦。我帮唔到你噶，你走啦，你揾第二个啦。我就一支箭跑咗翻屋企啦。 咁呢件事点解我有关联呢？因为当我同个师兄讲，佢就哇唔好讲啦，我成身毛管冻啦。因为通常呢啲symptom咧，即系呢啲情况症状就系、是、啊，我应该系关事啦。因为一个有发嘅人咧，或者系有第六灵感嗰啲人咧，我通常讲完佢哋有呢啲反应俾我咧，就应该系有少少关联嘅。咁我冇问得系太清楚啦，都。上个礼拜四再去做嘅时候，咁就真系问啦，咁就问咗翻嚟系一对母子啦，即系分别系新加坡人嚟嘅。咁啊，好奇怪地，我问翻就系我点样撞到咧？就系话啊，嗰位师姐就话我系一个喺闹市好多人嘅地方，咁嗰个地方有好多商场嘅，咁佢喺嗰度就见到我，佢就觉得我可以帮到佢，咁所以佢就跟住咗我啦。咁我话。但系我一直都睇佢唔到、哦，两年跟咗我，佢话跟咗我两年，我问佢跟咗我几耐，佢系跟咗两年，我都见佢唔到。但系说迟迟那时快，唔知系咪因为我确认咗有件咁嘅事啦，在之前第一次问嘅时候，唔知系我已经认住定咩啦。自嗰次之后，我就开始见到佢啦。 成日都现俾 佢系突然间，佢唔会好实在嘅、你突然间可能系无意识地可能行过，你会见到有个影咯，即系有个形象喺度咯。佢仲要系显现嗰个系你最唔想见到嗰啲好典型嘅女鬼造型咯，包括披头散发啊，着白色裙啊。我见到佢拖住一个细路仔，但我永远睇唔清楚细路仔个样噶。 即你 feel 到系，你感觉到系一大一细咯。 系，但系我呢样嘢我要补充咗先、就是，就系我唔肯定系我自己即系太惊啊，太怯啊。即虽然你成日见到啫，但系你都会怯噶嘛。最怯一样嘢系我一直见佢唔到。原来佢跟咗我咁耐，一直都唔知道、真系好，即嗰下好怯，好心寒。咁、我要讲下我中间去到我上个礼拜四嗰段时间系点样见到佢咧，就系、是、我一出去个我自己 office 门口啦，咁嗰条冷巷其实系冇冷气噶。咁、我哋嗰层咧就有四个单位嘅、即系分别 A 至 D 室啦。咁、C、D 室系连埋已经冇人租噶啦，咁就冇再开冷气啦。咁 A 室同 B 室咧都系好密闭嗰啲门系唔会漏冷气出去噶，咁因为嗰段时间都好冻噶嘛，你知道一月底嘅时候，好明显系你出去走廊嘅时候个温差系低两度噶，比起 office 入边，因为我 office 都会系开冷气嗰啲，仲要系两部分体式。咁我每次一出去嘅时候，我见到佢系企喺个走廊尽头，喺个 D 室个木门口出边咯，佢企喺嗰度咯。你系一行嘅时候咧，你系立过见到佢企喺嗰度，跟住你系手臂嗰啲毛管系冻起晒，好寒嘅。咁我一直觉得系我惊。咁至到去到之前想，因为其实我去做咗第一次封身，咁其实我舒服啲噶啦。我九月底开始恶劣嘅恶化嘅。十一月是最癫的时候，因为其实我是跟我有些相关同事我问过他关于我的工作情况和我的东西的，他们有讲到的，跟我想回的东西是夹的、最差的时间最痴，即我觉得是最癫啦，对于我来说、我的人不是那么都直的都爆的，但是我不是那些那么容易就嘣一声会着那些。咁佢哋都即系问过几方意见，佢哋都话系严重。咁、去到上个再上个礼拜六，即系做之前嗰个礼拜六啦。我又开始痛咯个身、因为其实做咗第一次封身，其实我系唔痛噶啦。跟住我系终于瞓到觉，因为其实我九月底开始我系冇点瞓过觉。讲紧系每个钟头起一次身， 即系 唔知点解突然间吓醒咗， 即系成日瞓下着 系。不停醒， 最惨系呢种以为自己瞓过，但好似又冇瞓过。 然之后第二日起身，我个膊头同条颈系好痛。我嗰段时间夸张到十一月至到十二月，我系每个月都平均最少睇两次铁打。然之后唔好讲睇西医啦，跟住仲有讲紧系我贴嗰啲止痛贴，佢都喺度噶。 因为我其实佢。 试咗一隻佢好似係同事介绍一隻藥膏俾嗰啲膏布俾佢，咁係日本嘅，咁我咁啱就去日本，佢就同我讲你帮我买啦，咁我好咁样、哦、我帮佢买过佢，跟住佢话啊真係有用，跟住佢呢就同我讲佢日日都要贴住先瞓到囉。 即係殺字头 嘅、 那個。 係啊，即 唔係殺字头。 唔係嗰隻，係一个 另外一个鬼佬样嘅。 一个好科学家嘅样嘅，係啦，黄黄地色嘅。 但 係 都冇用囉。 佢话瞓即贴咗叫瞓到。 咗，我觉得舒服少少啦，我先瞓到觉。然之后其实做完第一次封身嘅时候咧，我就好好多。但系之后去到要做之前嗰个星期六咧，我又嚟啦。 嗯，又痛翻， 好痛。 佢夸张到每朝起身系揽住个厕所好耐都 系 出唔到去，系咁 狂呕 胆水咯。 嗯， 系呕黄胆水咯。跟住成日好唔舒服，起身嘅时候好重咯，个人、由九月底开始已经系一段时间嘅， 咁长 日日都系咁啊！我以为系我自己，因为啲人话因为我上网睇过嘅压力咧，因为我情绪已经唔系咁好，跟住我嗰段时间食唔到嘢，每日带咗嗰盒饭咧，嗰、那个份量已经我平时食饭嘅一半，我系永远食唔晒，我系嗰份量嘅一半再一半咯。 嗱。夜期嗰單嘢咧，講到中間咧，我哋去廣告先，我哋翻嚟等佢再講埋佢。